你好，我是龚文学。本节课啊，我会继续剖析一些你们提出的有代表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后端问题为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后端技术真的比前端技术部分难吗？其次，怎样更好的理解战和战争？因为有几个同学提出的问题很好，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探究一下，这样你对战争的理解会更加的扎实。然后我还会聊聊数据流分析框架。数据流分析是后端技术的几个重点之一，需要再细化一下。最后是关于 Java 的两个知识点，泛型和反射，我会从编译技术的角度讲一讲。接下来进入第一个问题，后端技术真的难吗？正确的学习路径是什么呢？有同学觉得一进到后端难度马上加大了，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我承认前端部分和后端部分确实不太相同。前端部分啊，偏纯逻辑，你只要把算法琢磨透就行了，而后端部分开始用到计算机组成原理的知识，要考虑 CPU、 寄存器、内存和指令集，甚至还要深入到 CPU 内部去看它的流水线结构，以便理解指令排序。当然我们还要说清楚与操作系统的关系，操作系统是如何加载代码并运行的，如何帮你管理内存等等。另外还涉及 ABI 和调用约定、 NP 完全的算法等等，看上去是复杂了很多。虽然比较复杂，但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后端更难，只意味着知识点更多。可这些知识往往你熟悉了就不难了。比如风同学见到汇编代码时说，总算遇到了自己熟悉的内容了，不用天天看 Java 代码了。我觉得从算法的角度出发，后端部分的算法至少没比前端部分的算法更难。而且有些知识点别的课程里应该讲过，如果你从以下三个方面多多积累，会更容易掌握后端内容。首先是计算机组成原理，包括 CPU 的运行原理啊、汇编指令啊等等。然后是数据结构和算法，特别是与数和图有关的算法。如果你之前了解过与图有关的算法，了解旅行商问题，那么你会发现指令选择等算法似曾相识，自然也会理解我提到的某些算法是 NP 完全的等这样的是什么意思。最后是操作系统，大部分情况下程序是在操作系统中运行的，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编译的程序是如何跟操作系统互动的。陈天的梦想就对这些内容发表过感触，他说感觉学编译原理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贯通整个计算机科学，涉及到的东西好多。确实如他所说，那么我也希望编译原理之美这门课能够促使你去学习另外几门基础课，把基础夯实。后端技术的另外一个特点啊，使它比较偏工程性，不像前端部分有很强的理论性，对于每个问题都有清晰的答案。而后端技术部分啊，往往对同一个问题有多种解决思路和算法，不一定有统一的答案，甚至算法和术语的名称都不统一。后端技术的工程性特点还体现在它会涉及很多的技术细节，这些细节信息啊，往往在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的，必须去查厂商的手册，有时还要到社区里去问，或者是看论文，甚至有的时候要看源代码。总的来说啊，如果要学好后端，我的建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学习关联的基础课程，比如数据结构与算法互相印证。第二，理解编译原理工程性的特点，接受术语、算法等信息的不一致，并从多渠道获得前沿信息，比如源代码、厂商的手册等等。第三，注重实操，亲自动手。比如你在学优化算法时，即使没时间写算法，也要尽可能利用 LLVM 的算法来做做实验。按照上面三条建议，你应该可以充分掌握后端技术了。当然如果你只是想做一个概要的了解，那么阅读文稿也会有不错的收获，因为我已经把主线梳理出来了，能避免你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入手。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再次审视一下战争。刘强同学在留言区提问，操作系统在战的管理中到底起不起作用？这是操作系统方面的知识点，但可以跟编译技术中站的管理联系在一起看。我们的应用程序能够访问很大的地址空间，但操作系统不会慷慨的一下子分配很多真实的物理内存。操作系统会把内存分成很多页，一页一页的按需分配给应用程序。那么什么时候分配呢？当应用访问自己内存空间的一个地址，但实际上没有对应的物理内存时，就会导致 CPU 产生一个 page fault。这是一种异常，对于异常的处理啊，跟中断的处理很相似， 会调用注册好的一个操作系统的历程在内核态运行来处理这个异常。这时候啊，操作系统就会分配实际的物理内存，之后再回到用户态继续执行你的程序，比如一个 push 指令啊等等。整个过程对应用程序是透明的，即使背后有 CPU 和操作系统的参与。风同学也提出了关于战争的第二个问题，看到挥别代码里管理战争的时候用了 RBP 和 RSP 两个寄存器，是不是有点浪费啊？一个寄存器就够了。确实是这样，用这种写法是习惯形成的，其实可以省略。而我在34讲里用到的那个负函数，因为根本没有使用栈，仅仅用寄存器就完成了工作，这时候就可以把文稿中的三行指令全部省掉，从而让产生的机器码少五个字节。更重要的是还省到了两次内存的读写操作。实际上如果你用 GCC 编译的话，可以使用--frame-pointer 参数来优化，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也就是不再使用 RBP。 在访问栈的地址的时候呢，会采用4 括号 RSP 8 括号 ISP 的方式，在 ISP 的基础上加某个值来访问内存。沉淀的梦想提出了第三个问题，栈顶也就是 RSP 的值为什么要16字节对齐啊？这其实也是一个调用约定，是在 GCC 发展的过程中啊形成的一个事实上的标准。它也有一些好处，比如内存对齐后啊，某些指令读取数据的速度会更快，这会让你产生一个清晰的印象，每次用到战争啊至少要占16个字节，也就是4个32位的整数的空间。那么如果把一些伪地址转化为循环来执行，确实会降低系统的开销，包括内存开销和保存前一个真的 BSP 返回地址寄存器的运行时间的开销。而布的同学问了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要设计成区分调用者、被调用者保护的寄存器，统一由调用者或者被调用者保护，有什么问题吗？这个问题是关于保护寄存器的，我没有仔细去研究它的根源，不过我想这种策略是最经济的。如果全部都是由调用者来保护，那么你调用的对象根本不会破坏你的寄存器的话，你也要保护起来，那就增加了成本。如果全部都是被调用者保护，也是一样的逻辑，如果调用者用了很少几个寄存器，被调用者却要保护很多，也不划算。所以最优的方法其实是比较中庸主义的，两边各负责保护一部分。不过我觉得这可以用概率的方法做比较严谨的证明。关于战争我最后再补充一点，有的教材用活动记录这个术语，有的教材叫做战争，你要知道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和区别。活动记录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它可以表现为多种实际的实现方式。在我们的课程中，战争加上在函数调用中所使用的寄存器，那就相当于一个活动记录。讲完战争之后啊，再来说说与数据流分析框架有关的问题。数据流分析本身理解起来并不难，就算不引入半格这个数学工具，你也完全可以理解。对于数据流分析方法，不同的文献也有不同的描述，有的说是三个要素，有的说是四个要素，而我在文稿里说的是五个要素：方向、值、转换函数、相遇运算和初始值。你只要把这几个问题弄清楚就可以了。引入半格理论主要是进一步规范相遇运算，这也是近些年研究界的一个倾向。用数学做形式化的描述，虽然简洁清晰，但会不小心提升了学习门槛。如果你只是为了写算法，完全可以不理半格理论，但如果为了方便看这方面的论文，了解半格理论会更好。首先，半格是一种偏序集，偏序集里面某些元素是可以比较大小的，但怎么比较大小呢？其实有时是人为定的，比如 A 和 B 这样一个集合和 ABC 这样的一个集合的大小就是人为定的。那么既然能比较大小，就有上界和下界的说法，给定偏序集 P 的一个子集 A， 如果 A 中的每个元素小 a 都小于等于一个值 X， X 要属于 P 啊，那么 X 就是 A 的一个上界。反过来你也就知道什么是下界。半格是偏序集中一种特殊的类型，它要求偏序集中每个非空有限的子集要么有最小的上界，要么有最大的下界。其实如果你把一个偏序集排序的含义反过来，它就会从交半格转换成并半格，或者是并半格转换成交半格。 我们还定义了两个特殊的值 top 和 bottom。 在不同的文献里， top 和 bottom 有时刚好是反着的，那是因为排序的方向是反着的。因为交白格和并白格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所以有的研究者采用的框架就只用交白格。交白格中集合 x y 的最大下界就记作 x lambda y。 在做活跃性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规定 AB 的集合大于 ABC 这个集合就行了，这样就是一个交白格。如果按照这个规矩，我在28讲中举的那个常数传播的例子应该把大小顺序反过来也做成一个交白格。文稿中的写法实际上是个并白格，不过也不影响写算法。这样讲你更容易理解了吧。现在你再看到不同文献里关于数据流分析中的偏序集半格的时候，应该可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最后我再讲讲关于 Java 的两个知识点，泛型和反射，这也是一些同学关注的问题。其实泛型机制大大方便了我们编写某些程序，不用一次次做强制类型转换和检查了。比如我们要用到一个 string 类型的 list， 就声明为 list string 然后 mylist， 这样你从 mylist 中访问一个元素获取的自然就是一个 string 对象，而不是积累 object 的对象。而增加泛型这个机制其实很简单，它只是在编译期增加了类型检查的机制，运行期没有任何改变。 list string 和 list integer 运行的字节码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反射机制呢，它能够使我们在运行期通过字符串的形式的类名和方法名来创建类并调用方法，这其实绕过了运行期的检查机制，而是在运行期操纵对象。这样能带来很多的灵活性，方便你写一些框架或者写 IDE。 从编译技术的角度看，实现反射很容易，因为在32讲中你已经了解了字节码的结构，当时我比较侧重讲指令，其实你还会看到它前面的完整的符号表，也就是记录了类名、方法名等信息。正因为有这些信息，所以反编译工具能够从字节码重新生成 Java 的原文件。所以虽然在运行时 Java 类已经编译成字节码了，但我们仍然可以列出它所有的方法，可以实例化它，可以执行它的方法。所以你看，一旦你掌握了底层机制，理解上层的一些特性就很容易了。到这里编译器的后端技术部分也告一个段落了，我们用16讲的篇幅涵盖了运行时机制、汇编语言基础知识、中间代码、优化算法、目标代码生成、垃圾收集、即时编译等知识点，还针对内存计算和 Java 的字节码生成做了两个练习，中间还一直穿插介绍 LLVM 这个工具。我之前就提到实现一个编译器后端的工作量会很大，现在你应该有所体会。在这里我也想强调，后端技术的工程性比较强，每本书所采用的术语和算法等信息都不尽相同。在我们的课程中，我给你梳理了一条比较清晰的脉络，你可以沿着这条脉络逐步深化，不断获得自己的感悟，早日修炼成后端技术的高手。当然在答疑篇的最后，我同样总结了一些案例供你参考。第一批示例程序是跟汇编代码有关，包括手写的汇编代码以及从 PlayScript 生成汇编代码的程序。这部分内容主要是打破你对汇编代码的畏惧心，知道它虽然细节很多但并不难。在讲解后端技术部分时，我总是在提汇编代码。在34讲我甚至写了一个黑客级的小程序直接操作机器码，我希望经历了这些过程以后，你能够对汇编代码亲切起来，产生可以掌握它的信心。第二批示例程序是基于 LLVM 工具生成 IR 的示例代码，掌握 LLVM 的 IR， 熟悉调用 LLVM 的 API 编程，能让你在写完前端以后以最短的时间拥有所有后端的功能。通过 LLVM 你也会更加具体的体会代码优化等功能。第三批示例程序是内存计算和字节码生成这两个应用题目，通过这两个应用题目你会体会到两点。第一点，编译器后端技术对于从事一些基础软件的开发很有用。第二点，虽然课程没有过多讲解 Java 技术，只通过一个应用篇去使用 Java 的字节码，但你会发现我们对后端技术的基本知识，比如对中间代码的理解，都可以马上应用到 Java 语言上，得到举一反三的感觉。接下来是思考时间。如果你在工作中真的接到了一个任务，要实现某编译器的后端， 你觉得学过本课程以后，你敢接手这个任务吗？还有哪些地方是需要你去补足的？你完成这个任务比较可靠的路径是什么？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点。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给